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final、finally、finalize 的区别。Java 语言有很多看起来很相似，但是用途却完全不同的语言要素。这些内容呢，往往容易成为面试官考察你知识掌握程度的切入点。那么今天我要问你的是一个经典的 Java 基础题目，谈谈 final、finally、finalize 有什么不同。Final 可以用来修饰类、方法、变量，分别有不同的意义。Final 修饰的 class 代表不可以继承扩展，Final 的变量是不可以修改的，而 Final 的方法也是不可以重写的。Finally 则是 Java 保证重点代码一定要被执行的一种机制。我们可以使用 try finally 或者 try catch finally 来进行类似关闭 JDBC 连接、保证 unlock 锁等动作。Finalize 是基础类 Java 点 lang 点 object 的一个方法。它的设计目的是保证对象在被垃圾收集前完成特定资源的回收。Finalize 机制现在已经不推荐使用，并且在 JDK 9开始被标记为 deprecated。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Java 基础问题。我上面的回答呢，主要是从语法和使用实践角度出发的，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可以深入探讨。面试官还可以考察你对性能、并发、对象生命周期或垃圾收集基本过程等方面的理解。推荐使用 final 关键字来明确表示我们代码的语义和逻辑意图，这已经被证明在很多场景下呢是非常好的实践。比如，我们可以将方法或者类声明为 final，这样就可以明确告知别人这些行为是不许修改的。如果你关注过 Java 核心类库的定义或源码的话，有没有发现 Java 点 lang 包下面的很多类，相当一部分都被声明成为 final class 呢？在第三方类库的一些基础类中，同样如此。这可以有效避免 API 使用者更改基础功能，某种程度上呢，这是保证平台安全的必要手段。使用 final 修饰参数或者变量，也可以清楚地避免意外赋值导致的编程错误。甚至有人明确推荐将所有方法参数、本地变量、成员变量声明成 final。final 变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不可变的效果，所以可以用于保护只读数据，尤其是在并发编程中。因为明确的不能再赋值 final 变量，有利于减少额外的同步开销，也可以省去一些防御性拷贝的必要。final 也许会有性能的好处，很多文章或者书籍中都介绍了可在特定场景提高性能，比如利用 final 可能有助于 JVM 将方法进行内联，可以改善编译器进行条件编译的能力等等。坦白说，很多类似的结论呢，都是基于假设得出的。比如，现代高性能 JVM 判断内联未必依赖 final 的提示，要相信 JVM 还是非常智能的。类似的，final 字段对性能的影响，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考虑的必要。从开发实践的角度，我不想过度强调这一点，这是和 JVM 的实现很相关的，未经验证呢比较难以把握。我的建议是在日常开发中，除非有特别考虑，不然最好不要指望这种小技巧带来的所谓性能好处。程序最好是体现它的语义目的。如果你确实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相关资料，我就不再赘述了。不过千万别忘了验证一下。对于 finally，明确知道怎么使用就足够了。需要关闭的连接等资源呢，更推荐使用 Java 7中添加的 try with resources 语句，因为通常 Java 平台能够更好的处理异常情况，编码量也要少很多，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呢，我注意到有一些经常被考到的 finally 问题。至少需要了解一下，比如下面代码会输出什么呢？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答案是 finally 里面的代码可不会被执行的哟，这是一个特例。对于 finalize，我们要明确它是不推荐使用的，业界实践一再证明它不是个好的办法。在 Java 9中，甚至明确将 object 点 finalize 标记为 deprecated。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不要实现 finalize 方法，也不要指望利用它来进行资源回收。为什么呢？简单说，你无法保证 finalize 什么时候执行，执行的是否符合预期，使用不当会影响性能，导致程序死锁、挂起等。通常来说，利用上面提到的 try with resources 或者 try finally 机制是非常好的回收资源的办法。如果确实需要额外处理的话，可以考虑 Java 提供的 Cleaner 机制或者其他替代方法。接下来我来介绍更多设计考虑和实践细节。第一，注意 final 不是 immutable。我在前面介绍了 final 在实践中的益处，需要注意的是 final 并不等同于 immutable。比如下面这段代码，听音频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Final 只能约束 string list 这个引用不可以被复制，但是 string list 对象行为不被 final 影响。添加元素等操作呢是完全正常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象本身是不可变的，那么需要相应的类支持不可变的行为。在上面这个例子中， list.of 方法创建的本身就是不可变 list， 最后那句 add 是会在运行时抛出异常的。 Immutable 在很多场景是非常棒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说， Java 语言目前并没有原生的不可变支持。如果要实现 immutable 的类，我们需要做到一，将 class 自身声明为 final， 这样别人就不能扩展来绕过限制了。二，将所有成员变量定义为 privity 和 final， 并且不要实现 setter 方法。通常构造对象时，成员变量使用深度拷贝来初始化，而不是直接赋值。这是一种防御措施，因为你无法确定输入对象不被其他人修改。如果确实需要实现 getter 方法，或者其他可能会返回内部状态的方法，使用 copy on write 原则创建私有的 copy。 这些原则是不是在并发编程实践中经常被提到呢？的确如此。关于 setter 或 getter 方法，很多人喜欢直接用 IDE 依次全部生成，建议最好是你确定有需要时再实现。第二， finalize 真的那么不堪吗？前面简单介绍了 finalize 是一种已经被业界证明了的非常不好的实践，那为什么会导致那些问题呢？ finalize 的执行是和垃圾收集关联在一起的，一旦实现了非控的 finalize 方法，就会导致相应对象回收呈现数量级上的变慢。有人专门做过 benchmark， 大概是40到50倍的下降。因为 finalize 被设计成在对象被垃圾收集前调用，这就意味着实现了 finalize 方法的对象是个特殊公民， JVM 要对它进行额外处理。 finalize 本质上成为了快速回收的阻碍者，可能导致你的对象经过多个垃圾收集期才能被回收。有人也许会问，我用 system.runfinalization 告诉 JVM 积极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了？也许有点用，但是问题在于，这还是不可预测、不能保证的，所以本质上还是不能指望。实践中，因为 finalize 拖慢垃圾收集，导致大量对象堆积，也是一种典型的导致 OOM 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要确保回收资源，就是因为资源都是有限的，垃圾收集时间的不可预测可能会极大加剧资源占用，这意味着对于消耗非常高频的资源，千万不要指望 finalize 去承担资源释放的主要职责，最多让 finalize 作为最后的守门员。况且它已经暴露了如此多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推荐资源用完即显示释放，或者利用资源池来尽量重用。 finalize 还会掩盖资源回收时的出错信息。我们看下面一段 JDK 的源代码，截取自 java.lang.ref.finalizer， 请点击文稿查看代码。结合我上期专栏介绍的异常处理实践，你认为这段代码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是的，你没有看错，这里的 throwable 是被生吞了的，也就意味着一旦出现异常或者出错，你得不到任何有效信息。况且 Java 在 finalize 阶段也没有好的方式处理任何信息，不然更加不可预测。第三，有什么机制可以替换 finalize 吗？ Java 平台目前在逐步使用 java.lang.ref.cleaner 来替换掉所有的 finalize 实现。 cleaner 的实现利用了幻象引用，这是一种常见的所谓 postmortem 清理机制，我会在后面的专栏系统介绍 Java 的各种引用。利用幻象引用和引用队列呢，我们可以保证对象被彻底销毁前做一些类似资源回收的工作，比如关闭文件描述符，它比 finalize 更加轻量，更加可靠。吸取了 finalize 里的教训，每个 cleaner 的操作都是独立的，它有自己的运行线程，所以可以避免意外死锁等问题。实践中，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模块构建一个 cleaner， 然后实现相应的清理逻辑。下面是 JDK 自身提供的样例程序。注意，从可预测性的角度来判断， cleaner 或者幻象引用改善的程度仍然是有限的，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幻象引用堆积，同样会出问题。所以 cleaner 适合作为最后的保证手段，而不是完全依赖 cleaner 进行资源回收，不然我们就要再做一遍 finalize 的噩梦了。我也注意到很多第三方库自己直接利用幻象引用定制资源收集，比如广泛使用的 MySQL JDBC driver 之一的 MySQL Connector J 就利用了幻象引用机制。幻象引用呢，也可以进行类似链条式依赖关系的动作，比如进行总量控制的场景， 保证只有连接被关闭，相应资源被回收，连接值才能创建新的连接。另外，这种代码如果稍有不慎添加了对资源的强引用关系，就会导致循环引用关系。前面提到的 MySQL JDBC 就在特定模式下有这种问题，导致内存泄露。上面的示例代码中将 state 定义为 static， 就是为了避免普通的内部类隐含着对外部对象的强引用，因为那样会使外部对象无法进入幻象可达的状态。今天我从语法角度分析了 final、finally、finalize， 并从安全、性能、垃圾收集等方面逐步深入，探讨了实践中的注意事项。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GDK 自身使用的 cleaner 机制仍然是有缺陷的，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的建议，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